睡，习惯你的声音呵护我依赖，也许时间太快，偶尔对你的伤害，但你的包容我会难过起来，就是每个男人都习惯了期待，爱情随着节奏不停地摇摆，每天醒来一刹那，流星像一个小孩，紧紧抱住你就舍不得放开。我熟悉那边几条美，好将来有 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， 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挣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脱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担忧，持续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Radio。 专属你的清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他撕了冰霜，他让你摸不方向，其实他心里寂寞的单，就满怀了梦想。有一天我们相遇，孤独的心被救起，面对他的疯狂，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。

来一句还是朋友，四月的心犹如刀割。直到分手后你不难过，你比从前快乐，那初秋的风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，过往的欢乐是否褪色，想问你怎么舍得，不要在耳边再说一回笑的。再说你会伤害我， this brotherhood of man, or whatever that means. Into a crisis of times when I'm lying in bed just to get it all out what's in my head. And I am feeling a little peculiar. Into a wake in the morning and I step outside and I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 can't feel high and I

给我一点温柔，爱我别沉入玻璃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亚洲第一女生黄绮珊的演唱，梁芒的作词，刘舟的作曲和编曲，浓浓的摇滚味道推助着一起来，像号角般的响起，仿佛凝聚了推动时代的力量，激扬过后不是烟消云散，而是心中从此充满了希望。 我们都行走在不同道路上，都有各自欲望，有伪装，用颜色来隐藏。如果你现在不想继续这样，不想再压迫心脏，就马上跟着我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别等待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我们都活在社会的大课堂，先学不要太鲁莽，理由话别乱讲。如果此刻想要翻出这围墙，用刀疤堵的阴凉，请你现在跟着我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别等待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哦哎。行走在不同道路上，谁都有各自欲望，有幻想，有失望。如果你现在不想继续这样，不想再压迫心脏，就马上跟着我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别等待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我们都活在社会的大课堂，先学不要太鲁莽，理由话别乱讲。如果此刻想要翻出这围墙，用刀疤堵的阴凉，请你 现在跟着我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啊，别等待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哦，哎。 一个人努力要做的就是要让别人以你为荣，那是因为你自己有光环，而不是你以为别人而荣，那个是因为你生活在了别人的光环之下。我们只是力量微薄的人，所以很难改变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用自己的人性之光，让这个世界充满爱还有温暖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是蔡健雅的《默契》。 不是说我爱你，爱一定是个诡计，我不想骗你，你对不起，跟着时间走不下去，机遇将带我们走向哪里，不能有默契，爱就算运气，自然就可以。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就只有去，不要追究爱不爱的原因，爱情的谎语，爱自对方，同时也爱自己。不能有默契，爱就算了。自然就可以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就只有我爱你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就只有

要你和我今生一起突破。 吵架需要两个人，而停止吵架只要一个人。对亲人、爱人、朋友转变沟通的方式，可以由怒气冲冲的吵架改为和风细雨的劝导，但关键在自己。你要用道理要求别人还是吵架，你要用道理要求自己那是说法，想要改变别人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，还是改变自己吧。 我听到传来你手的声音，笑得莫名无人中的笑了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，你变成我的生命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风干泪雨后消失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人烟，照了不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住在浪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一身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在栀子花季深渊中，孤独的孩子于是早无人踪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筝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记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生命不变的你注定在茫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凭着心爱的人容，将青春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已是早无的恩重。 蓝蓝的天空白云飘，我怎么看不到呀？

说被爱太沉重容易孤独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。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不希望相遇自由来去，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再次看部电影一遍一遍，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。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，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想来忘去。每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，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再次看部电影一遍一遍，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。 Isolation 像蜘蛛迷失你，期待下雨，一个 lemon tree， 你总是望着蓝蓝海面，说着流浪孤独的你实现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。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，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像 lemon tree。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 后不管不管，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 散场的拥抱，这是由马来西亚的音乐人苏俊元和姚荣联手打造，歌曲根据了年冬的嗓音特色而创作。其实姚荣在创作时候呢，选择跟戏还有电影有关的主题，将歌曲设定为一场即将散场的爱情，意在描写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呢，明明两个人在一起，但是心却各分东西的一个伤感情境。 从你的眼角慢慢的明了，我能做的很少，原来你藏着伤，但不想和我聊。一些的电影像某种预告，不坦白的主角，最后流着眼泪，坚持独自走掉。深深的拥抱，我还在燃烧，在你心里的浪潮，拒绝让我看到你煎熬，不肯定什么是最想要，还在又想了也又想煎熬，散场的拥抱。前和好，我知道。

不追，情他还少，不知道，不知道青春会老。啊哈啊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 开过 F1，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但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重奏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 岁月流转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谁都是匆匆过客。生命舞台里上演的剧情，无论悲喜，或功成名就，或寂寞无名。 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？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，永恒不变。如今岁月，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快行驶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把我留在你身边，是否就是幸福？两个人的世界，你是否就很满足？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，我的痛苦你不清楚。跟我相爱或许你已带着了孤独，到底是你的酒多还是你的承诺？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如何相处我不要输。世界的拥有不如最大大的感触，超乎你想象的程度，爱我喜怒，人生毕竟只路不愿停住，世界我要征服，我想你的孤独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，但感情的旅途只是无意义的重复，让我写下爱的手指，不希望 FM103.3，品味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拥